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爷爷老何有点烦，没有爱好，少笑颜，一家大小想对策，围坐一起把心谈。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这小何、佳姐和欢欢虽然帮助爷爷老何成功戒了烟了，也不能说成功戒烟了，只能说是想出了戒烟的好办法。可但是啊，在给这爷爷找新爱好这方面啊，就有点陷入僵局了。就算这个戒烟成功了，你怎么也得有点新的爱好吧？啊，全家给这个老何找这新爱好，这有点犯难了。那这老何究竟喜欢什么爱好呢？ 我这人呐，还是喜欢那些安静的爱好。 那好办呀，您就练练书法呗。 练书法我可不行，上次咱小区艺术节，我写了副对联交上去了，那居委会张大妈一劲儿夸好。 人张大妈夸好，这证明你有天赋啊。 哪儿啊，你张大妈是夸那宣纸真好，让我写上字儿了就把那么好的纸给糟蹋了。 嗨，这张大妈这话说的也真够有水平的。哎，我再帮您想想这安静的爱好。哎，有了。 这孩子你吓我一跳，有什么了这么一惊一乍的？ 您钓鱼吧，买一根鱼竿往垂钓园一坐，多安静啊。 那不行不行，我虽然好静，可我没那耐心烦。我要是钓鱼啊，那准得跟马三立、张庆森说的相声《钓鱼》里那位街坊似的。不信你们听听， 那功夫下到了，自然就成 啊。这倒对， 净说大话不行。 哦哦， 我全行，我有功夫，有功夫拿出来摆门不是也不成。 是， 各行各界全算上。 哦， 不许你哪一行哪一界干什么，就是别说大话 才好。 世人不服， 嗯， 谁都瞧不起， 嗯， 净说大话。硬砍石凿拿出点真格的来，满不行，满不那么回事。是这种人都得现世。 是的， 是说大话的必要栽大跟头。 是吗？ 不服人是这个说大话，谁也瞧不起，不许你干什么的。 哦， 像这类人准得失败。 可不是吗？ 绝不能成功。 嗯嗯， 平常小事儿也这样。 哦， 我们街坊那谁，我们街坊有一个 怎么着， 就说大话。 哦， 谁也不服。也甭说他的工作上他不服人，平常的生活上谁也不如他。 你瞧， 哎，谁都瞧不起。 哦， 礼拜天呢，这街坊啊，我们那一大杂院好几家街坊， 嗯， 礼拜你都不上班。 哦， 都是工人。 啊， 我说不清他们在哪工厂做工，反正都是工人。礼拜呢休息，休息干嘛玩呢？好什么都有啊。 嗯， 这几位啊好这个钓鱼玩。 钓鱼， 哎，钓鱼， 消遣呢？ 八抬子钓鱼， 好， 那家也好钓鱼，这家也好， 嗯， 和这位呢说大话，这个什么也不爱，什么也不爱，可说大话，瞧不起，瞧不起别人。他媳妇说：“你看人家王大哥跟刘大伯，人家礼拜啊，人家玩去，人总钓鱼去， 嗯， 你看人家总出闹鱼就窜鱼塘， 多好。 你看你总在家闷着。” 哼， 你要钓点鱼来咱不也闹鱼吗？ 哎， 他呢根本就不会，那是技术啊。 是啊， 技术啊。 哎哎， 那逮蛐蛐跟那个钓鱼是这类，你外行，你逮的试试。 哦，得会。 蛐蛐跑你逮不着。 嗯嗯， 你不会不成，你得行去。 是， 他根本就不行啊，说大话。嗨，我呀我告诉你啊，我不钓。我要钓鱼去，我要去啊，他妈买歪 哟。 告诉你啊，河里啊，告诉你啊，有多少鱼都是我的。哎，都得归我。 好， 别人啊买歪。 是啊， 这大话，他自己去钓鱼，别人一个钓不了， 真的 都得归他。他媳妇很高兴，那你去啊，

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韩健。这个爷爷老何呀，希望找一个安静点的爱好。您什么安静啊？练书法、钓鱼，这他都不喜欢呀，不中意呀，怎么办呢？这时候啊，孙子欢欢说话了：“ 爷爷，我给您想到一个最好的业余爱好，又安静又能长知识，您跟我一起学英语呗。”“ 嗨，英语算什么？爷爷还会说法语呢。”“ 哟，没看出来啊，咱爸还真够时尚的，给我们说两句。”“ 对对对，还真没听您说过法语。”“ 好，我给你们说一句，咱就说欢欢天天喝这可乐吧，听好了啊，开瓶马索喝。”“ 什么？还您慢点说。”“ 开瓶马索喝。”“ 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您再慢点说。”“ 开瓶马上喝。”“ 开瓶马上喝呀。” 哎，我的爸耶，您这法国话都哪儿学的呀？”“ 相声里学的呀。人家相声演员不光教法国话，还教英国话呢。你听听苏文茂、马志存这学外语，那教的多好啊。”“ 你看那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四门功课。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啊 比较擅长。”“ 也是学个皮毛 啊， 一般。”“ 听说您学得好 啊？”“学得不怎么样。”“ 您全能学什么呀？”“ 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对对对对对， 这可不简单。”“ 也没什么。”“ 外国话您会说吗？”“ 喂，嗯。不，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哎， 啊， 应该得学点。”“ 怎么呢？”“ 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相声演员出国呀？”“ 那保不齐呀。”“ 啊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哎， 如果说您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你看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打算学吗？”“ 啊，打算学。” 那我可以教给你。”“ 哎，不，您怎么回事？”“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不，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对对对对。”“ 啊，失敬失敬。”“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 您呢？”“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您？”“ 嗯嗯。”“ 哦， 我会30多国语言。”“ 那就很了不起了。”“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 啊， 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谈谈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这是。”“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说的最好 啊， 拿过来就说，不打奔张嘴就来的。”“ 哪国话？”“ 中国话。”“ 哎，废话， 最好。”“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不，那个英国话。”“ 您的英语讲得好。”“ 我是英语专家呀。”“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 嗯，“ 我就拜您为老师。”“ 嗯， 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哎呀，我太欢迎了。”“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今天 啊， 在这儿学， 那怕什么呀？”“ 当着这么多人，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哎， 啊， 你过去学过吗？”“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一窍不通啊。”“ 嗯， 啊， 那就好办了。”“哈哈。”“ 不，怎么回事？”“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怎么呢？”“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条 啊， 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啊， 你到字儿也不正，音也不准，再纠正起来它麻烦。”“ 这还确实是个道理，一个老师教一样。”“ 对， 你跟别人学完让他纠正了就费劲了。”“ 哎， 不，老师，这点您放心。”“ 嗯嗯， 我过去还真没学过。”“ 那好， 嗯， 我就喜欢教这样的生坯子。”“这好教。”“嗯， 行，今天您拿我当那生坯子。”“ 哎，您是学字母啊？ 啊， 是学单词啊，还是学绘画？”“ 我呀，就想跟您学点单词。”“ 哦， 就是物件的名称。你看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那行 啊， 我先教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不用，老师，我想这样 啊， 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那不要胡问啊。”“ 哎， 啊。”“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得回答。”“ 啊，行行行。”“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 啊， 不，这怎么回事？ 这个帽子太深 啊， 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 您呢别太教条了， 嗯嗯， 今天把第八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是吗？ 我这反应比较快。 帽子， 嗯， 英国人戴帽子吗？ 这不都废话吗？美国人不许戴帽子。 帽子 啊， 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啊，什么帽子？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嗯， 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你也别管， 啊啊， 别管什么帽子。 哦， 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帽子， 学这俩字儿。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哎，好好好。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的。 是吗？ 啊啊。帽子啊。 哎， 帽子叫 Nardin。 哎，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这话您这还是标准的 啊，这是牛津音呐。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可以。 好，来一遍。帽子叫南京，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不不不行不行，这不是什么气力活。 不啊， 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我这个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 哦， 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哎呦，那我这发音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你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 嗯， 我就改了 啊， 跟您学法国话。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我这是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 啊， 帽子叫 Nardin， 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啊，这东西。 老师，您再看我来一遍， 哎， 准保及格。 来来来， 我得站这个位置。 嗯， 帽子叫 Nardin， 怎么样，老师？ 啊，这边出乎预料， 出乎预料啊！ 好，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是啊，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 啊， 非得这样 啊。 哪儿您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儿。 行， 嗯， 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你看，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帽 子。哎，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眼镜 啊 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子上边的眼睛。 那么穿这个鞋呢？ 鞋叫挨着袜子。 哎呀，他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以后有机会再学。 有机会找你。 好好，再见。 哎呀，不要走，老师， 啊， 请回，请回，请回。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不，不要了，不要了。 啊，哦，也不打算要了。 我得走了。 您呢？ 我有事儿。 我，哦，还有事儿呢。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 啊， 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好，我们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不，您先打住， 嗯嗯， 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啊，对对，嗯， 我给您当个陪客， 嗯嗯， 带两瓶酒去。 哎，那好，嗯， 挽留您的意思啊， 嗯嗯， 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 嗯嗯， 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啊，可以可以。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帽子叫 Nardin， 掌握这音就行了。 老师，我有个要求， 嗯嗯， 您把这音呢， 嗯， 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啊， 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 哎，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你学清楚的。 那稍微说清楚点， 越清楚越好。 帽子叫脑袋顶着， 脑袋顶着。不，你看，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是，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叫鼻子上边。 鼻子上边，对呀，啊，鼻子上边是眼镜。 对，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鞋叫挨着袜子。 挨着袜子， 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那叫挨着脚，这个脚呢夹在怀子骨的底下。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 哎，就这。 怎么样，苏文茂、马志存这学外语里教的英国话不错吧？ 爷爷，这相声里外语啊都是人家编出来的，您还是跟我学正宗的英语吧。 好好好，那爷爷从今天开始就跟着我们欢欢学英语，做个时尚的爷爷。哎，这第一节课欢欢准备教爷爷点什么呢？ 我说一遍爷爷再说。 好。 大象埃利芬特长得高，长长的 nose， 粗粗的腰。 大象埃利彭特长得高，这长长的纳斯粗粗的腰，哦耶。 看来还是欢欢呀，最终为爷爷找到了最合适的业余爱好。不过老何这英语水平啊，还真得有待提高啊。那么大岁数了，甭管怎么说啊，人家好学就成。咱们衷心的希望老何能够跟着孙子欢欢在学习英语的道路上能够 good 死大的 day day up。 你管这英语也不怎么样，这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意思，没这么翻译的啊，这错误的您别学啊。关于这个老何一家的故事啊，今儿咱们就先说到这儿。最后呢，请您欣赏一首杜德伟演唱的《让自己快乐》，咱们下次的快乐合家欢再一块儿来听听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明儿见。 世界，冲破所有的界限，就让情。